且珍惜这青春年少。我把流光不负了，我把流光不负了，要学那凤凰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Thank you.